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在上一回咱们讲到了胡惟庸在朱元璋的帮助之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在此之后他是大权在握，连他的师父李善长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但是胡惟庸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其实啊，这个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呢，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这一边。朱元璋对于浙东和淮西两大集团的斗争，这个情况啊是非常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不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那么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朱元璋。不论是姓胡的地主胜了，还是姓刘的地主胜了，只要能够保证他朱地主的最高地位，这就行了。朱元璋啊，之所以选择了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强，相反的，正是因为胡惟庸他对朱元璋的威胁比较小，所以朱元璋才让这个平庸的胡惟庸成了胜利者。而这个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他还认为哎，都是因为我有能力，我比较厉害，才把刘基打垮了。于是呢，在整垮了刘基之后，这个胡惟庸啊是越发的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比如说他可以私自截留下下属的奏章，不给朱元璋看，直接就处理了。另外还有这个官员的升降、处决犯人等等吧，很多事情他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就敢做。那么在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胡惟庸又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且掌权达7年之久。然而让人费解的是，这个朱元璋啊，对于胡惟庸的这些犯上的行为，他没有任何的表示。哎，这是很不寻常的。朱元璋我们都说过了，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那么一个人，这个整个大明朝的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那前边咱们说了，李善长啊仅仅是稍微的独断专行了一点，被这个杨宪他们说了坏话，那朱元璋就不待见他了，让他退休。那李善长可以说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人呀，咱们介绍了他一直做这个行政后勤的工作。那胡惟庸又是何许人也呀？他既没有军功也没有政绩，竟然敢如此的放肆，这就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的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以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且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那么当我们揭开这些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当中，您就会有大的发现了，这里头可是大有文章的。历史上啊有一个著名的郑庄公，这个郑庄公一向都不为其母所喜爱，这个他妈呀不待见这个儿子。郑庄公的弟弟呢是非常受母亲的宠爱的，他也依仗着母亲的溺爱，向郑庄公提出了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这个郑庄公总是满足他弟弟的要求，直到最后他这位弟弟啊不能够得到满足，是企图谋反了，这个郑庄公才出兵把他弟弟给杀了。后人往往认为郑庄公那叫仁至义尽哈，还一时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说，郑庄公啊是一个真正的伪君子，是因为他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弟弟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那么当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对于朱元璋的那种反常的举动，哎，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一个针对胡惟庸的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当中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成语叫做欲擒故纵，学名叫做捧杀，俗语呢那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那用电影里小兵张嘎的话来说，那就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的脑子吗？需要忍耐七年之久吗？不错，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个人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这个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啊！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的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术语来形容，那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人家朱元璋经历了种种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的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一个小小的胡惟庸呢？朱元璋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为他的目标这个对手啊过于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现在您有点听明白了吧？自从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这个丞相制度过于限制自己的权力。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那是靠自己的能力打下来的，我自己挣来的，现在偏偏要出来这么个丞相来跟我分权，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但是这个制度啊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不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认为丞相那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个国家没有丞相那还了得了。朱元璋想要废除这个制度呢，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人啊，他的这个任意妄为正好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借口。朱元璋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看着他在那儿表演，同时也等待着机会的到来。好了，刚才我们了解了朱元璋真正的想法，那么现在呢，再来说说胡惟庸的对策。这个胡惟庸啊，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是他并不笨啊，也挺聪明的。随着他自己的这个行为啊，一步一步的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是越来越严重。然而朱元璋迟迟的并不对他下手，这也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这个胡惟庸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他知道朱元璋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来没妥协过。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这胡惟庸啊琢磨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位说了，什么对策呀？那就是拉人下水。在胡惟庸看来啊，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和他站在同一边，所谓的法不责众嘛，是不是？你朱元璋总不能把这些大臣们全都一网打尽吧。那么至于胡惟庸拉拢人的手段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是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呢，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来谈话。嘿，这个谈话期间呢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还能够留下点所谓真诚的泪水，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这么一大套下来，双方啊就成了好兄弟铁哥们了，然后呢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定同当。如果咱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啊，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有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那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个水啊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黑锅你背是也。 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这个誓言呢就会转变成有难必然抵挡，有福自然我享。那么被胡惟庸这一套拉下水的呢，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呢，在这个朝廷当中到处都是胡惟庸的眼线。可即便是这样，这个胡惟庸啊还不满足，他还想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谁呀？就是李善长。这个胡惟庸拉拢李善长啊，不仅是因为他德高望重，而且呢在这个李善长身上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位说了，什么宝物啊？啊，金银翡翠还是珍珠玛瑙啊？都不是，这个宝物啊是免死铁券。在这儿咱们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免死铁券这个玩意儿。在明朝啊，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这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呢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这个将来啊，拿着铁券的这大臣犯了法了，锦衣卫去他们家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把这个铁券给丢了，那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呢在刀砍掉你脑袋之前，你能把它给拿出来，哎，你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自己的脑袋考虑，都是费尽心思的想搞到这么一张免死铁券。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用，都不如这铁券顶用。哎，那个时候有幸能够拿到免死铁券的大臣呢，就会把它放在家里，搁在大堂上供起来，烧上高香，逢有客人来了就会展示给客人看啊，您看看我们家有免死铁券。哎，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呢，他就有了俩脑袋一样。李善长就有这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这个胡惟庸拼命的巴结李善长，这两张铁券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够说让李善长分给自己一张用，但是只要李善长不死，那他自己就有了靠山。但是咱们分析一下，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挺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呀，就像支票一样，他能不能兑现得看这开支票的银行怎么样。对于这个免死铁券这张支票来说，皇帝就是银行，这票是他开的，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这东西过期，这东西他就过期呀。很难想象，如果皇帝下决心要把某个人给杀了，那他会因为自己曾经给这位开出一张免死铁券的口头支票就改变主意吗？拿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那我就踩得到你。换个思维咱们来看啊，其中的变数也是很多的。这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头不可呀，他大可以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然后说是暴病而亡，这样呢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碎了他的心愿，这是一举两得呀。皇上说了，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您没福气呀。您想想当时的这个免死铁券，它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空头支票，顶多呀也就算是一个荣誉罢了。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重视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的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呢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学生一样，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当胡惟庸在李善长面前暴露出他的真正企图之后，李善长啊并没有理睬他。因为李善长和这个愚蠢的胡惟庸他还是不一样的，他亲眼看见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下，那他在朱元璋身边伺候了这么多年，他怎么会不知道朱元璋的可怕呢？他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这个小人物胡惟庸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了，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哎呦，真是事易时移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说你别跟我来这套啊，要跟咱们老板作对那没门，我不参加。胡惟庸一看这招不成啊， 就想别的办法。哎，您别看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成，他看人倒是还有一套。他发现这个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就开始走亲戚路线。正好赶上这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啊，是这个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啊，就先把李存义拉下了水。这李存义得了好处，就不停的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啊，开始的时候还是言辞呵斥李存义：“你不想活了你啊？你跟胡惟庸拉拢什么呀？明儿个跟咱们老板一作对，把他杀了，把你也得杀了。”嘿，后来呀，这个李存义老在他面前说，这李善长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怎么说的呀？他那原话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我呀现在已经老了，哈，等我死了之后，你们自己呀看着办吧，啊，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李善长啊被拉下了水。哎，到这个时候，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又能把我怎么样啊？你能做皇帝，那我就不能吗？现在看来啊，这个胡惟庸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但是胡惟庸的这些话确实也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成为了一党，朱元璋要考虑怎么样分化瓦解他们，才能够消灭胡惟庸的势力。嘿，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无异于是一道难题。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之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这个话水平是相当的高。怎么说的呀？朱元璋说，那就都杀掉吧。在杀人这件事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呢，也积极的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的交锋。然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在一次出游当中，胡惟庸的儿子从马上掉下来了。结果呢，不巧旁边啊正好过来一辆马车，这胡惟庸的儿子让这马车给压死了。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过司法部门，就把这马车夫给杀了。这件事儿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命令胡惟庸来向他解释这件事情。胡惟庸赶到朱元璋那儿的时候，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就忙不迭的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可怜，儿子是如何如何的孝顺，那马车夫是如何如何的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等等等等吧。而朱元璋的态度却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仍然还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这场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的谈话中只有他一个人发言的时候，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呢。这个时候在房间里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默。沉默过后，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啊？杀人偿命。那么朱元璋到底是让谁杀人偿命呢？咱们下回接着说。